放的这首歌《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来自丁世光。丁世光这个名字乍一听其实挺陌生的，但其实他已经是华语乐坛的常客了。陶喆的 Catherine、 林宥嘉的心酸等都出自他手。在去年他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做了一张属于他自己的极为优秀的 R&B 专辑。神经质是一张很纯正的 R&B 专辑，丁世光吸收了 Funk、 Motown 乃至 Gospel 的元素，做成了一张与目前华语乐坛的电音潮流或者是抒情八月都极为不同的 Old School R&B， 好像是回到了2004年前后陶喆啊、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共聚一堂的华语 R&B 全盛时期。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 怎么样，刚刚那首歌是不是还蛮好听的？歌曲来自2016年大热的电影《超脑48小时》，由英国乐队 Fox 演唱。 Dance Punk 新浪潮音乐，这种将舞曲和摇滚调和的新一代曲风渐渐普遍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在2008年的开端的时候呢， Fox 这一独立厂牌的乐队大放异彩，持续将这股新浪潮推到了顶点。 NME 在当年大赞他们为 New Brands That Will Define the Year。 如何定义 Fox 的音乐风格呢？他们除了 Dance Punk， 他们还被贴上了电子、后朋和 Mass Rock 的标签，五位思想前卫的青年造就了曲风光怪陆离却又难以抗拒的 Fox。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 Local Native， 08年成立，所有的音乐作品从作词到编曲都是由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歌曲叫做 Dark Days from Local Native。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and cut you open. But all the scars, they prove that I find my way through. So I always keep them showing. 说实话，我喜欢的音乐没有什么固定的风格，如果硬要说好听的歌都是我喜欢的歌。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旋律给 get 到的人，所以点下红心的那一瞬间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好听，好带感。一如既往的 The Cab， 重金属强古典的朋克风格，副歌的 rap 十分出彩的让人念念不忘。更棒的呢是这首歌格外的正能量，用激情的古典，用纵情的歌声呼唤你 stand up，抓住自己的命运哈，勇敢地往前走，疯一回又如何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Rag & Ball Man， As You Are， Check it out。 Look so far when I forgot everything that

Bruno Mars 继前年11月发行推出专辑 24 Magic 之后呢，便很少有新的作品了。久未露面的他在最近与说唱歌手 Cardi B 合作的 Remix 歌曲 Finest MV 短短的一天在 YouTube 已经获得了1300万的点击量。而这位年仅25岁的乐坛新人 Cardi B来头绝对不能忽视，去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Bodak Yellow 之后，马上就有三首歌曲荣登了 Billboard Hot 100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这项佳绩的说唱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Tell Somebody。 Make me have to tell somebody, make me tell somebody. Play the fiddle. But in my mind I wanna tell somebody, wanna tell somebody. The way I hit it. You gon' make me have to surf on that ocean. I might drown in your body, let it drip. Just so bad I gotta tell somebody, gotta tell somebody. Oh, oh, oh.You're really blowing my mind. Oh, oh, oh, my, my, my. I ain't wasting no time. Tell her hop on that shit. Fuck it up. Do your thing. Run it back. Wait, been on. Fuck it. I will not speak. Fuck it up. Do your thing. Turn around and baby run it back. I wish I could tell somebody.No, I ain't the type to go kiss and tell anything. And I'm so drunk that if I tried, I'd misspell anything. And you so drunk that you dance to like everything to come on. We've been mixing up these feelings with Hennessy and Patron. Now, you feeling the what? And I'm about to jump in the deep end. I know that you're trying to escape. And be my little secret. Oh, oh, oh, my, my, my. You're really blowing my mind.Tell her hop on that shit. Fuck it up. Do your thing. Run it back. Wait, been on one. Fuck it. I will not sleep. Fuck it up. Do your thing. Turn around and maybe run it back. I wish I could tell somebody. You gon' make me have to tell somebody. Make me tell somebody. Play the fiddleBut in my mind I wanna tell somebody, wanna tell somebody. The way I hit it. You gon' make me have to surf on that ocean. I might drown in your body, let it drip. Just so bad I gotta tell somebody, gotta tell somebody. Oh, oh, oh, my, my, my. You're really blowing my mind.Tell her hop on that shit. Fuck it up. Feel that. Run it back. Wait, been on. Fuck it. I will not sit. Fuck it up. Feel that. Turn around and baby run it back. I wish I could tell somebody. You're in 系列也将再次迎来它的最终章五十度飞。本次的主题曲邀请到了 One Direction 成员 Liam Payne 联手 Rita Ora 现唱 For You。 那这首歌曲堪称如钻石般璀璨的情歌，为什么呢？因为它与电影的华丽奢华魅惑和电影当中那些虐恋之情相得益彰。从2015年开始，这个系列总要推出一些歌曲来秀一把存在感。那霸道总裁和纯情小白兔的故事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虽然每一次的出场口碑都不是那么好，但是前两部《五十度灰》和《五十度黑》在全球共揽下高达9.5亿美元的票房。据悉呢，最后一部电影《五十度飞》将涵盖最后一部小说的所有的完整的情节。在和格雷德共度婚礼的蜜月之后，安娜发现自己怀上了格雷德的孩子。那这个意外到来的孩子让格雷德喜忧参半呐，对两人的关系也重新是一个考验。但最终这对 CP 还是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于五十度系列 Earn It The Weeknd。 You make it look like it's magic、oh yeah.I see nobody but you. I'm never confused. Hey, I'm so used to being used. So I love when you're 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gift for you. I'm a care for you, yeah. tragic. So you don't pay it, don't pay it. No more mind hunt. We live in our lies. Hey, hey, you're my favorite kind of lies.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你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同样也欢迎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最后一首歌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我相信各位不会现在把我丢下吧。 Charlie Puth IfYou leave me now.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No, this is not goodbye. I swear that I'm gonna change. No, baby, please don't cry. It doesn't have to end this way.When I think of all the nights I'll be alone, I get terrified. Please don't say goodbye. Cause girl, if you leave me now, if you give it up and just walk right out, you won't take the biggest part of me and all the things.Girl, if you leave me now, if you're giving up and just walk